相见，此地转天圈，当一念改变，如过眼云烟。在季节变换的天空里，你悠悠荡荡不已，在心儿移动的夜空下，像秘密梦梦轻纱。我一不小心失去了情，说来遗憾，就把我不愿想起的过去流向天际，也烂无意不再生命。相聚却相见， 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在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荣。 前进就要说再见，往事一幕幕的重演，多么留恋。从你的心儿到彼岸，比我给你的还要多，往后的梦叫我向谁说。相逢的地点， 深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小杂货店，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十八，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。 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阿祖庙的烧香人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清晨，鹿港的黄昏，还围着问你的人们。 是非非。开始总是最美，放了感情你却让它枯萎，舍得我独自憔悴。整夜不能睡，我值得你却换也换不回，难道注定无路可退？真的以为爱个人无所谓，从来不为谁放